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30集。震惊。秦主任停下来，凑过来看了一眼，随意开口道： 我看看。 他知道秦管家不懂这些东西，就凑过去看了一眼。合约只有三张，秦管家翻到最后一页，下面盖章签名处是一个黑体的飘逸签名，还盖着一个公章。这种签名公章是看不出来什么的，然而秦主任整个人却是为之一顿。 这是你认识？ 秦管家年纪大了，对工程界的事情不太懂，但看秦主任这样子就知道可能不简单。然而秦主任没有说话，他也不往外走了，十分激动地直接坐到秦汉秋的电脑旁，打开网页链接到云光财团的内部论坛。打开上面一个人的链接，这个论坛比较专业性，跟微博这些社交软件自然不能比，但秦管家还是看到了上面 3.9 万粉丝的关注量。再往左边看了看，秦管家一愣，这个 ID 账号是很简单的英文字母 Poppy。 这是云光财团的人？ 秦管家肃然起敬。秦主任摇头不说话，他只在一串网络链接中找到一张截图放大，然后对比秦管家手上的签名，直接坐倒在了椅子上，手上紧紧握着这份合约，肉眼可见的在颤抖，手背青筋毕露。 我去找秦小姐。 秦主任腾的一下站起来，连秦管家也顾不上了，直接去找秦冉。到了休息室，却发现秦冉跟秦汉秋已经离开了。秦管家紧跟着秦主任过来，心里也着急，问道： 秦主任，你倒是告诉我，小姐给我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啊？ 是什么能让秦主任震惊成这样？ 一份就算是云光财团也想不到的东西。 秦主任转身，指尖颤抖，他用自己毕生最大的力气按捺住激荡的心，眸中光芒四射。 秦管家，我们应该不需要取消发布会了。 楼下，秦汉秋同秦冉一起下楼，两人正在说秦灵的事情。路上遇到的人都非常恭敬地同秦冉、秦汉秋打招呼。秦冉上回继承人考过的事情，只有内部人员知道，但这些高层，包括秦主任、秦四爷，对秦冉都挺恭敬的，上行下效。这些底下的工作人员都是人精，自然打起了12万分的精神。程家的事情在鼎城的那个圈子闹得特别大，普通工作人员连四大家族的事儿都不清楚，更别说内部事宜了。他们远远的就让出了一条通道，同秦宇一起来找秦四爷的宁晴被保安拦在一边： 闲杂人等请让让，二爷跟大小姐来了。 宁晴跟秦宇就这么被拦在人群外面，看着秦汉秋送秦冉出门。他穿着黑色的西装，没有以往的憨厚，只剩严谨，看起来颇有气势。尤其是秦冉，这半年多宁晴更多的是在电视上看到秦冉的新闻，此时还是时隔这么久第一次见到他本人，这一回的感觉比以往更清晰。不仅是秦冉，就连秦汉秋也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，同他之前认知的完全不同。 有什么好看的？不过就是靠着程家太子爷一路上位而已。 秦宇站在一边，目光阴鸷说： 秦四爷都说了，这一次爸要是不配合，他们连记者发布会都召开不了。你要是想去找秦冉，就去找吧。 眼下程俊倒牌，秦汉秋也坚持不下去了，他倒要看看秦冉还要怎么装下去。保安等秦冉跟秦汉秋离开了，才让开一条道 让其他人进去。秦宇抿唇，他看了离开的黑车一眼，直接进去找秦四爷。秦四爷眼下在20层他的办公室里，正听着属下汇报秦汉秋那边的事，挺诧异的，挑眉问道： 他们竟然还要继续开发布会？ 这种时候，银行贷款不拨下来，工程做不下去，开发布会不就是等着丢人现眼吗？刚从19楼上来的许云豪满脸惨色。 可能想垂死挣扎一下吧。 秦四爷觉得不对，秦管家和秦主任他们不像是没脑子的人。他想了想，一个电话打给了欧阳威，询问道： 哎，欧阳小姐，您确定徐家和程家没有插手？ 放心，这边我都盯着。程家现在一团乱，至于徐家，他们插不上手。 欧阳威声音笃定。一听到这句，秦四爷放心了，他松了口气，只要程家跟徐家不插手，事情就好办了。 哦，欧阳小姐，事情我已经办好了，秦汉秋他们坚持不了多久的。 挂断电话，秦四爷伸手敲着桌子，思忖半晌，然后抬眸看向面前的心腹。 秦汉秋他们的发布会在下周三吧？啊？ 属下一听就知道秦四爷在想什么，他一顿： 四爷，您是想把我们的发布会提前？ 对，他们在友尚帝国酒店吧？哼，他们不到黄河心不死，我们就在他们隔壁厅举办。 秦四爷不太在意地开口，到时候闹出来笑话，秦汉秋自此在这个行业都会背负着这个笑柄。商场如战场，圈子中的人都是人精，这种时候不少人都打着跟秦四爷一样的主意，觊觎秦汉秋手中的股份。门外，许云豪带领一组的人入住秦四爷的团队。 许组长， 他这一组的成员看了一眼秦四爷的办公室，有些迟疑，小心翼翼地开口： 我们这样离开二爷的团队是不是？ 因为我知道内情。 许云豪看着手下众人，压低声音： 你知道四爷手里有什么工程吗？ 什么？ 云光财团内部的合作案。 许云豪轻声道： 四爷身边那位冷小姐就是云光财团的业务员。 所以秦四爷这边的工程跟连资金都拿不出来的秦汉秋这边相比，谁更重要几乎不需要用脑子来想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